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午后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呢26度，最小相对湿度呢35%。那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呢70%。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白天受到辐合区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我们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双休日期间，周六到周日白天天气呢以晴为主，阳光明媚，气温较高，适宜春游、踏青等户外活动。那周日的夜间呢，天气转晴转阴啊，北部地区呢是有阵雨，请大家呢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周六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周日晴转阴，北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呢29度，最低气温呢17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儿啊，我们来说一说比较轻松的话题哈，来聊一聊我们这个京郊啊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居所。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请来了以前啊其实也来我们节目上过哈，只不过有点年头了，所以呢我们再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新浪乐居的网友部的总监，也是新浪的编辑郭云科啊。您好。 您好。您好。 我们之前呢也是请新浪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聊过哈一些关于这个房产的一些事儿哈。 对， 对，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算是重新啊给大家带来各种好的一些这种知识啊等等哈推荐。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继续啊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公众号呢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啊就能找到我们了。也是前两天啊这个也是有很多朋友一直在我们的这个群里也来聊。说呀这个最近呢也是特别想买这种第二居所哈、啊， 是 经常有朋友问到，比如说北戴河呀、东戴河呀、秦皇岛啊啊、等等一些这种区域，包括可能还有我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威海，就是离着北京比较近一点的这种地方。当然也有朋友关注一些远一点的，像云南、海南这种空气比较好的地方啊。所以今天咱们说说轻松一点的，咱们来数一数哈哈京郊的一些最美的居所啊，因为确确实实现在这刚才天咱也说了。暖和了是吧， 对， 春暖花开 了，该出去玩了。 对对对对对。那哪些地方我们既能玩又能住啊，然后呢包括有一定的这种这种升值的空间啊，那当然肯定是很多朋友买第二居所的一些目的吧， 对 吧。对， 明白、 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再记好了我们的联络方式、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小柯，你平常有时间出去玩吗？ 哎，其实我们干房地产的有句话就是 我们干房地产的平时有一句话就是女人当男人用嘛，就感觉其实没太多出去玩的时间。但是第一呢，我还是保障自己每年有两次吧，就是至少7到10天的度假。那我一般就喜欢自己开车出去玩，其实出国我倒就没太大喜好。像往南我最远是自己开到过无锡，然后往北是开到过长白山，然后如果3-4天的话我就会去内蒙。但是我这个工作有个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记者嘛，就经常要采写。其实你采写任何一个楼盘，你都是需要用脚步来丈量这块土地。你真的知道这个房子哪儿好，你才能更真实的告诉大家。所以借着就是去采盘，其实去了很多地方，我昨天还去武清了呢。 哎，不错。所以可以把你的一些亲身的体会哈。 对。 因为不光是楼盘，而且这个楼盘周边的一些配套和它整个的发展， 对， 这个才是以后大家去买房的时候也要重点考虑的地方。 是的， 对吧？ 因为是居所。 对对对，那其实我倒是觉得一些京郊的一些房子啊，就是说实话，就是可能相对来说，目前发展的还没有那么完善，所以呢，很多地方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好玩的。 对，您跟我想的一样，就是我大概2个礼拜前去了咱们很火的，就是北京周边某一个地方，然后呢，看到那儿盖的就是密密麻麻那种大高板，我其实当时跟我同事说，假设比如北京人，然后买房都买到这儿了，还买了一个这样的产品，其实心里还挺憋屈的。就如果房住不炒，只谈住的话，你首先要舒适嘛。 对。 那什么产品舒适，其实确实需要聊一聊。 没错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哈，就是关于像什么第二居所的事儿，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既然说到又住得舒服，然后又能玩，然后呢又有一定的这种品质，周边配套还能满足我们的很多的这种需求。那你觉得哪些地方相对来说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说一下？ 其实那天我想了一下，就北京东南西北都说嘛，然后比如北京东边，我自己个人啊是喜欢秦皇岛，因为它开车更近一些。但是秦皇岛呢，其实大家都觉得诶说烂了，那秦皇岛具体它也分，比如老北戴河区，老北戴河区主要是咱们政府的一些疗养院，包括我自己是房山的燕山石化的人，然后我父母都在工会，其实燕山石化自己疗养院也在北戴河，所以我童年更多就是在北戴河度过的。北戴河再往南的南戴河，那很遗憾没有发展起来，这几年呢就再往南就是北戴河新区，北戴河新区当地人叫黄金海岸，就这个地方目前发展的比较好，因为很多利好会引到这边来，同时呢就是开发商明启拿地也比较多，而且它还靠着昌黎，昌黎是当地比较繁华的一个县城，当地就是大家 GDP 还算比较高，因为种葡萄的、做红酒的、做养殖的都不错，所以整个来说这个区慢慢就拉升起来了。这是东边，然后北边呢，我个人更喜欢，就是如果往东北边走，那其实承德那块，现在承德往南兴隆那一片，然后如果往北走，就是密云现在也不错嘛，尤其是以后京沈高铁通了之后，再往西北呢，像张家口那边，其实有几个楼就是不太能推荐啊，但是确实就是今年会出一些很好的作品。如果像京西南的话，因为我房山人嘛，十渡其实景区还不错，因为是咱们北方少有的喀斯特的地貌，那十渡其实就是蜿蜒的那个拒马河，它每个渡口就为一渡，其实从一渡、二渡、三渡都有自己的景色，包括旅游项目，现在已经到18度了。但是前些日子我开车去了一个楼盘，它其实叫某某开发商野三坡项目，您猜到多少度了？ 多少度了？ 23度。 妈呀，我刚 都给我开晕了，然后我在底下还拍了张照片。对，然后今天我觉得还是说说秦皇岛，就是从东开始说嘛。 对，说到秦皇岛，也是昨天就有很多朋友问到说，北戴河、秦皇岛、东戴河，然后包括像一会儿我也说说为什么我喜欢威海， 对对对， 就这几个地方，相对比来说，那哪些更适合北京人，或者是它有各自的什么样的一些这种特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秦皇岛这个大片区开始说起啊。 明白。 相当于这个秦皇岛来说呢，咱也提到它只是一个大范围， 对 啊，然后但是大家经常会说北戴河、秦皇岛是分裂开来说的，是吧？ 对， 就因为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北戴河，因为它毕竟就热 名嘛， 对，已经出来了。 对， 但是说实话啊，个人观点啊，其实我不太喜欢北戴河，因为我觉得北戴河毕竟这么多年了，那个水有点脏， 明白。 而且再加上，尤其是一到暑假的时候，真的就是如果 下饺子， 对，真的就是下饺子一样，然后人都特别特别的多。 对， 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在那边去玩两天还行，你要真是说在那边住的话，你想它这个地区的这个温度也好，还有它的这种资源也好，也其实也就是这个夏天这个附近的，或者说这半年时间。那如果我不趁这个热度去的话，那边有铁也挺冷的，那就不值当的了。 所以你说这么热度，我要去看看人头去，我就其实不太喜欢。 对，那我说说我的见解。 对对， 就是这样。北戴河呢，因为怎么说就是人多，然后呢肯定证明它需求比较旺盛。 嗯， 然后像也是因为人多，所以慢慢才会发展出那个新区嘛，对吧？ 嗯， 然后首先再说海干不干净，其实海干不干净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南边的海和北边的海，首先它南边海是白沙嘛，就是沙子是白色的， 嗯， 所以衬的海确实会比较蓝。北方的海呢是黄沙，相对来说颜色会深一些。这个脏不脏，一是看就是表象，二是呢人多肯定有原因。那所以呢，像北戴河新区的这个海，老实说，因为楼盘比较多嘛，然后一些大的企业的那个社区，它都是把这一片海用作自己的滩涂的， 嗯嗯， 所以在这 还能保证一些。 对，这样的范围内，其实我们住几次就发现，哎，人还不是很多。因为就有一个限制嘛， 嗯， 而且大部分其实纯旅游的，然后对品质要求一般的，他还是会选择北戴河那个中心区， 嗯， 因为那个无论是从居住还是方便还是价格都更合适一些， 嗯， 新区呢目前就还好， 嗯， 对，然后再说说除了北戴河这一块，我自己对东戴河的印象，因为东戴河它已经属于辽宁了，那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自然景观会好一些，可是它的配套相对来说比其他那几个地方还是差很多的， 嗯， 而且就弱弱的，我觉得沙客稍微严重一些。然后像烟台和威海这俩城市，我个人很喜欢烟台， 嗯， 因为烟台我自己在那儿待过三个月，很舒服。威海呢很适合住，我觉得就是它的很繁华。但是我就是您在威海下过海吗？因为我下过，我觉得威海的海人也挺多的。 嗯，所以就是可能这还真的要看大家的一些偏好啊。 对， 就是你到那边去，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 如果比如说你的目的只是说是我是就是到那儿去玩一玩， 嗯， 然后想下下海，那肯定你只要选择这个海的这种资源比较好的这地方。 对对对。 那我喜欢威海呢，主要是我是以住的这种角度。 对， 因为像我夏天我都很少下海，就是我基本上又不下海，我又不吃海鲜。 嗯， 人说了你去那边干嘛？但是呢就比较喜欢那种就是那种温度吧，那种舒服的感觉， 嗯， 很多在那边住过的朋友觉得威海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潮， 是， 而且它尤其是在高铁边上的这附近的一些盘也好， 嗯， 或者讲就是很方便， 嗯， 因为它的这些盘呢就是好像坐个两三站公交车， 嗯， 就能到海边了， 嗯， 它虽然不挨着海啊， 嗯， 但是超市啊什么住起来就是很方便的那种， 嗯， 学校资源也有的， 嗯， 当然也有一些是在山上啊，就是那种半山靠水的那种， 对， 也有很美的这种小别墅， 嗯， 觉得还不错， 嗯， 所以个人觉得自己比较喜欢威海，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对，可是因为我还推荐秦皇岛一个原因， 嗯， 就是三四月份四五月份其实真的很适合出去玩，但是咱们各行各业确实也都比较忙，很难请稍微长一点的假，等于就是顶多是一个周末加上半天， 嗯， 这样的时间秦皇岛相对近一些嘛，然后又通了就是高铁和动车， 嗯， 对，可能这也是一个方面， 对， 嗯， 那另外秦皇岛我相对比较喜欢就是秦皇岛市区， 对， 因为我也看到一些秦皇岛就你选错的什么就是它就是中心的一些地方， 嗯， 然后呢也很繁华， 对，就海港区那一块， 对， 嗯， 相对来说比较繁华，然后呢居住环境也挺好， 嗯， 我看那边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小洋房啊， 对， 小别墅啊， 对， 其实不贵啊， 对， 就可能对于北京房价来说真的是不， 嗯， 可能一两百万，那会儿我看的是啊，大概一两百万你就能买一个还挺好的一个小别墅了， 嗯， 所以在那边居住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是不错的， 对，也还行， 嗯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这个北京周边相对近一点的一些地方的， 嗯， 各自的一些优缺点啊。 对， 然后大家呢，如果您对哪些区域比较感兴趣，也可以抒发一下自己的感受。当然，我们也是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我们也就是说一说自己的一些体会。 对，就交流一下。 对，那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这些体会呢，按照您的一些想法，大家自己去选择一下， 嗯，是的，是的，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您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再来说点实际的， 嗯， 我们既然是从这个秦皇岛、北戴河啊这边这个说起哈，啊， 嗯， 那我们也来这个说一下，就是目前，比如说刚才你提到像北戴河新区， 嗯， 相对来说发展会比较的好， 嗯， 然后还有就是秦皇岛本身自己它就是比较怎么说比较发展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吧， 嗯， 啊，那你说这个北戴河新区大概是在它的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脑子里有一个概念，秦皇岛的北边，就是先说北戴河在最北边， 嗯， 然后北戴河完了之后呢是南戴河，就是向南再滑一点就是南戴河了， 嗯， 这个区域肯定以前也是想重点发展的，但当时受经济影响也受交通影响，因为那个时候没开高铁这些东西嘛， 嗯， 所以等于没发展起来，所以现在那个地方如果当时买了海景房那就有点尴尬，那个价格也一直没起来，然后现在等于 各方面的因素齐全了，所以现在是北戴河新区，就是当地人叫黄金海岸，这个等于在南戴河再往南，就是新区和老区中间夹着一个南戴河。 它和秦皇岛的市区离着多远大概？ 我自己在那儿住过，就是差不多十多公里吧，不到20公里， 也就是北戴河，然后是秦皇岛市区，然后是南戴河， 对， 然后是北戴河新区， 对对对， 是大概这样的一个， 对， 是吧？ 但是因为秦皇岛老市区它挺小的，就一般说片儿区就忽略了，就可能这儿海港，然后再往南就是 北戴河，对对对对，那比如说像刚才咱提到这个新区啊，这个它目前的这种房子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刚需啊，还是说改善呀，还是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房子的情况？ 其实基本上是以改善为主的，而且基本也是以大盘为主的，因为这个新区要发展的话，肯定也是品牌的，就是资金链比较雄厚的大企业拿地嘛，拿完地之后肯定是盖那种大的社区，像那儿就是比较出名的，首先已经卖完了的老盘，就是所以不带推销的成分，阿那亚。那个我推荐您也去玩玩，因为就是交流下来我知道您其实对居住的品质还是有要求的，那个社区就很舒服，就是他自己运营的很好，而且我采访过他们的就是马银马总是个很有想法的人，那他旁边还有就是之前华贸拿的叫蔚蓝海岸，就很多年了都很有名， 对，很多年了， 对，现在被远洋地产拿下来了，然后等于在一期一期的发展，所以慢慢的配套其实引进了很多好玩的东西，比如说猫空咖啡啊之类的，还有像那个华夏幸福的孔雀城北戴河，然后也是就是今年应该会推吧，这些都可以看看，普遍的产品都是偏舒适，因为那边拿地好拿，其实管的也不严，所以赠送面积之类的做的还是挺到位的， 基本上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基本上您比如说远洋，它的远洋的80多平的两居室100万就是100万起，然后复利的基本都是100到150万吧，你就能买一个小三居。 小三居面积大概有多少的呢？ 大概就是80到110这种。 那就也就是，9000一万左右。 对，就1万到1万5吧，这个价格。 1万到1万5，当然如果你买的是这种别墅产品，可能相对贵一点。 对，相对贵一点。 相对贵一点。 但是他目前更喜欢做那种洋房舒适的。 洋房舒适，洋房就是那种有个小院什么的。 对，你比如像这里边有一个社区，把容积率做到了1.5。那1.5就很舒适了，因为咱国家对别墅的容积率的要求是1.0以下，那1.0到1.2都属于1.0到2.0属于类别墅产品，那1.5如果做成洋房你就很舒适，而且我看一下它的数据，它的面宽就是一个80多平的两居，面宽能做到6米，正常咱们比如北京市区这种刚需的两居差不多是3.8到4.6吧，这个区间，所以你就想想还挺舒服， 还挺舒服的。 对， 那既然说到了价格，那可能朋友觉得还不错啊，但是有一点就是那边有没有限购问题？ 有，那边现在从去年5月开始嘛，就是但是现在不严，就限购1年，然后社保也是就等于12个月嘛，基本上怎么说呢，好像没有很重的影响。 那也就是说比如说外地的朋友需要有1年的社保是吗？ 对， 就是在整个秦皇岛区嘛，就是北戴河、秦皇岛和所有都算上嘛。 对，所有都算上。但是就是实际上，如果你到了这些开发商那儿，可能他们都会给您一些其他的建议。 好的。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我们有位老朋友东干北京啊，说：“哎呀，你家边是房山人啊，咱是邻居啊，我是丰台人。” 哎呦，那太近了。 对。然后呢，有朋友他问到保定怎么样？ 保定怎么说呢，就是保定自从雄安推出来之后都很火，然后我自己其实到去年年底的时候还特意开车去花了一天的时间逛了雄安的那三个，就是等于是三个县嘛，自己看了一下，我感觉保定如果您自己用不上，纯为了是靠着雄安或者靠着哪个概念要买一个这种，我觉得还是考虑一下，目前来说短期之内比如10年吧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 然后这边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容积率 2.5 的盘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刚需 盘。 对，举个例子，就不说推销啊，就比如说楼盘名有名的楼盘，比如像房山那个中粮万科朝阳半岛，因为它大嘛，100万方，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容积率差不多是 2.5 到 2.8，就是这就属于典型的刚需的容积率， 刚需盘。 对，然后另外我多说一句，就是像今年比较火的限价房嘛，限净房，后来讲很多人就说，哎，为什么这个有的限净房出叠拼，哎，有的就做成了那种纯的刚需的户型，其实也是一个容积率的问题。比如说有的盘它因为叠拼肯定利润率会更大嘛，那怎么才能在保证国家给既定的容积率的情况下，我能做刚需，那我能做叠拼，其实就是我先在比如盖起4栋高楼，把容积率拉上去，然后我再做叠拼，这样做 有的开发商呢可能就是纯做一个舒适的刚需。 所以就是大家看这个容积率呢，也是能从它当中看出这个整个盘的一些品质是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 对吧？好的，大家呢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这边有朋友问到说，那秦皇岛，你觉得秦皇岛和威海两个比，相对来说哪个更好一点？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俩讨论的，真的是因人而异。对，我肯定站秦皇岛嘛，因为我自己开车出去玩，像上次我开车去长白山，回来因为开到差不多秦皇岛就天黑了，我就在秦皇岛住了两天，真的挺喜欢那儿的。但是如果比如威海呢，确实您要在威海买一房，住在那儿会更方便，毕竟是一个很成型的城市了，无论是医疗还是将来说把老人孩子放那儿，短期的幼儿园都可以满足，这个相对来说秦皇岛还差一些。 从空气来说呢，两边其实差不多， 两边差不多， 差不多啊。 对， 然后呢这个距离上呢虽然差一点，但是也还好。 对，也还好。 你想比如说像因为高铁都开了嘛， 对， 到秦皇岛差不多是两个小时吧，三个小时。 对，就是高铁上基本差不多，就是除非是您开车， 威海稍微多一点，四五小时这样，多一个来小时也就这样。对，就是所以如果是纯开车的话，相对来说有点累啊。 对， 这个 对，但是高铁都差不多。 对对对，所以一般我现在也建议大家呢，就是说除非我是玩啊，比如像你这样，我就是一边开一边玩，我就觉得挺好。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坐高铁更方便。 是， 就是不累嘛。 对，就是您这个观点，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一个发小，他爸妈想在北边买一个别墅，就是张家口还是哪儿我忘了，我跟叔叔阿姨说，我说您不要激动去买，然后您呢反正现在也退休了，您就到那儿租两个月的房子 先试试， 对，住着试试，你要能试你再买。 对，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是一定不要这个着急。 对， 而且呢一定要适应它的这种环境。 对， 因为毕竟这个咱们住在城市里的人和真的住在海边的人是不一样的。 是， 然后就比如像这个威海也好，或者说是其他地方也好，您真的就哪怕您住一星期是吧，您找那个当地人觉得比较潮的时候，或者比较的热的时候， 是， 你去住一下感受一下，你觉得这种温度这种潮度你能不能受得了。 对，不过话说回来，就说到这个潮，因为那天我去一个楼盘，它最近的地方就海港区的一个当地开发商开发的，它最近地方离海有100米，然后我当时就说这个是不是太潮了，因为我之前在烟台待三个月的时候很多人给我讲过这个问题，后来呢就问了一下，也确实再问了一下烟台，就是以前我那些前辈说现在目前的技术，比如说你安一套新风系统，差不多6000-7000块钱吧，或者说现在的产品更多已经很注重南北通透了，其实只要你这个房子有通风，然后这个潮的问题是能解决的，所以大家就是两方面看，一方面试试，哎，确实潮不潮，另一方面呢如果其他都 OK， 只是担心潮的问题也有办法解决。 所以就是大家什么东西都不用太担心， 对对对， 是吧？它不像以前了，好像什么都没有，然后现在大家觉得各方面的生活其实配套啊，包括一些像你说到的一些装修类的东西啊， 对， 还是挺齐全的， 是啊， 都能解决，是吧？啊，只是看您到底是喜欢哪儿了， 对， 啊， 是这意思， 啊。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朋友想问一下，能说说这个配套吗？就比如说这几个地方，它的一些优点和它的缺点，因为毕竟我们要去买房的话啊，毕竟还要对这几个地方多了解一些。 对，就是相对来说，比如刚才说到这个秦皇岛这一块，那如果您是要长期住在那儿，然后并且其实对海没有说我经常要去看，其实老城区不错呀，就是海港区，像现在海港区价格也不是太贵，比如说我上次去看就是那个老开发商的 新盘嘛， 有新盘，有个叫金什么梦湾，我有点忘了，现在还是15000一平，然后精装修现房，就这些都可以考虑，那它肯定配套更方便。北戴河新区这一块呢，因为都是大的开发商拿地，所以基本上配套就要开发商自己去配，像比如未来海湾这种老的盘，那没问题，就是社区食堂，然后包括影院，然后商场，小的商场都有了。这里边唯独有一个细分，是还要再分一下北戴河火车站，就是秦皇岛火车站那个区域，其实周边还有几个盘，比如说像富力或者像万科，这些可能就是像您说的，我其实平时是坐高铁去，那就再细分一下选这几个更好。那蔚蓝海岸他们更多的是因为临海嘛，确实很美，而且体量也都比较大。 所以啊，就是这个需求啊特别重要。 对， 大家不管买什么盘的时候，我建议您自己先拉个表。 对对， 把自己的目的，然后自己的需求，你写上。比如像这个小柯，就是他平常喜欢开车出去， 对 吧？他就需要那满足我开车出去的。那他的一系列的后续的一些都是什么样子的？ 是 你像我可能就不喜欢开车出去，我觉得开车太累了。 嗯， 我坐高铁，我可以在上面，我哪怕看本小说都行，是吧？那我就喜欢坐高铁。 对， 如果坐高铁的话，那根据高铁的一些方式，后续又有一些， 对 吧？大家自己列一下。 对，而且包括就是出去玩，比如您重视什么？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两个盘，其实挨得特别近，阿那亚和蔚蓝海岸。阿那亚我觉得适合什么样的呢？就是我对于这个社群本身素质是有要求的。我希望我进去之后，其实我遇到的都是怎么说三观差不多的人。然后呢，建筑也很美，景色也很美，很优雅。那您就选这儿，因为其实它无论是现在你买二手房，还是说你订酒店，它价格应该都是当地最贵的，不然怎么能叫北方神盘呢？我自己在那儿住了几天，确实很舒服。但如果比如，我其实就是家庭出去玩，我只想安静待几天，我不太关注其他人跟我之间的联系，那像蔚蓝海岸这些之类的就很好，选一个大社区，什么都有，住两天，房间很便宜。我上次就是开车从长白山回来那次，临时订的。200多块钱就是一个精装修的一居室，什么都有， 那还挺好的。 对，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关于第二居所的，尤其是最我们靠北京近一些这些区域的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仙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4月20日至29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啊，是该我评论，不好意思、啊。 对， 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政策，很多人看了之后就觉得，哎，很开心啊，终于是租售同权迈出了一步。包括这个也是我们房产业内今天的头条，像我们新浪房产今天也是第一个提它。但是大家要注意里边的几个细则，比如首先第一个，租房和就业需要在同一个区域，意思就是说爸爸妈妈的社保您得在这个区，但是咱们现在就业海淀和朝阳居多，居住的相应的可能通州、亦庄、昌平都有，这个不符合，而且还要三年以上。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划片入学，新老有别，意思就是说在同一个区域内，我肯定是优先保障像房产呀、居住年限呀、户口啊这些符合我要求的。所以比如说就业的热区， 也许他就跑第四类去了。 对，就是尤其上学的热区，其实这个可能回头咱们还得往后排排。但是呢，怎么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我是觉得这个政策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慢慢的，之前不是有那个积分落户政策吗？然后在之前可能比如三城一区，其实户口申请年限从45岁到了50岁，那再加上这个，等于说就是北京其实它对于三城一区的这个重点的投入，其实它是更多倾向的。那我倒是觉得站在购房人的角度，尤其是今年限定房也比较多，三城一区这一块，假设您能出手，不妨把这个利好也考虑进去。比如同样都是大兴、亦庄、瀛海哪儿，那我到底买哪儿呢？假设您对于这个就是却不是那么大的要求，我觉得亦庄可能是个更好的选择。 对，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很多朋友，比如说是那种，买的这种新盘，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说像，比如像亦庄，它现在不就慢慢走这种中高端的这种路线吗？而且这些区域呢，一个是居住品质很舒服，再一个呢，之前啊，它也是和一些比如名校有一些这种合作，然后包括那边的教育资源，其实当时也是考虑进去的，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在家门口上，我觉得就没有问题， 对。 所以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在考虑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些房产啊，不必要非得紧盯着这种西城啊。 是 这海淀呀、这类的 是 啊，老破小啊。 对，话说回来，就是说到亦庄，比如说现在有些开发商他拿一些名校来作为资源，大家也得看好。就比如说，最大的名校肯定是人大附嘛，但要看周围的盘，其实非常的多。就是目前，比如推了一个限定房，还有一个限定房和一个共产房，所以说。如果开商跟你说保证能上，这个您也得打。 这不太 对， 你要是 对，因为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对啊，好吧，所以关于这个入学这事儿，当然大家听好了，是本市户籍的啊，北也就是北京人啊，才可以目前。 对，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4月24号呢，北京市推出了门头沟和房山区两宗这个限价的这种地块，但是无一家房企报名，这个流标已成定局。 是， 至此2018年以来，北京市已经流标了六宗地块。那六宗地块流拍的原因呢，是整体位置较偏远，没有占据北京的核心位置，额外配建其他性质的住房和配套占比也比较大，建成以后的商品房的限售价格保证不了开发商的一些利润哈。 对呀、是我们这儿有一个数据吧，就从2012年以来，咱们北京一共是流拍了37宗土地，其中呢2018年是最集中的，是六块。这就意味着就这几年，比如我们听下来也是面粉贵于面包嘛，那土地价格越来越贵，那开发商的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而且限制现在很多，并且我们对未来也有一个不确定因素嘛，包括限定房现在到底摇号啊之类的，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在这种情况下流拍也很正常。 所以就是还是好的位置是王道，是吧？ 对，包括像因为我们新浪有很多社群嘛，那天有一个人就问我，就说这个因为流拍的有一个是那个类似于青龙湖还是哪一个地块，他说这个其实3万多或者4万多不是特贵啊，周边现在商品房已经卖那么贵了。然后我说，但是你要看政府限制了，比如说容积率是 2.8， 还有其他的一些，你说开发商卖什么呢？要么就卖一个大刚需，要么就是牺牲刚需的舒适度，然后他再卖一点那种改善产品，总的来说其实都没什么利润空间。 所以流拍也是成为定局，是吧？ 对。 好，来关注第三条信息。今年3月以来啊，多地楼市呢出现了一些变化，部分城市买房要摇号，限购城市扩围啊，房贷利率上升等等。那这些变化呢，可能影响未来这个地方房价的一个走势。那如果大家想买房，那就要注意了，一起来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楼市政策调整了没有。 对，就是关于楼市政策调整包括房价，我相信燕燕您这边肯定好多朋友也会问，比如你说这个房价会不会降啊，我今年买房合不合理啊。那我们肯定是觉得，就买过房的人其实都知道，当你买了房子尤其自己住之后，你对房价不是太敏感， 就是刚需其实真的不要太考虑房价，就是因为如果它就是合适你买得起便宜就买，如果它将来降了你自己住感觉不会太大，但如果一旦涨了其实就买不起了，所以刚需没有博弈的这个条件。那再说比如说我们这个调控，调控其实是因为房价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涨得过高，那涨得过高的原因最大的一个数据其实很好看，就是人口的流入，就是人口到底尤其是高净值的人口到底进来了多少。那比如我们拿北京举例子，限购这么严，因为北京经济政治是一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名校那么聚集，这个人口的增长是一直在的。那所以就是水涨船高也很正常。那相应的我就很同意最后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您的城市被限购了，它一定是背后有很多要涨价的空间了。那这个时候假设您还握有那个城市的房票，您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没错。来我们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来说说这个海南啊。海南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4月22号晚上啊，海南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通知，明确从即日起海南实行严格的限购政策，在已出台限购政策的基础之上实施全域限购。五年社保首付70%啊，限售五年，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升至30%。那这也释放出了一个信号，也就是海南房地产调控政策正层层加码，多维度的去全方位的调控，以严防炒房。 对。然后说到这个海南，我就心里还挺愧疚的，因为刚才我跟燕燕聊天，我一个姐姐就是想买海南的房子，在问我的时候其实还没限购，我那个礼拜特别忙，然后没给她办这个事儿，结果第二个礼拜就限购了。就哎，这还真是挺对不起， 挺郁闷的一件事儿。 对。然后限购呢分怎么讲，比如说有些城市是虚火，但我个人觉得像海南不算虚火，因为大家的需求确实在，比如说北京的这个空气，很多人对那儿的需求，第二居所的需求。而且我昨天正好跟一个开发商的同学聊天，他正好是在那个开发商的总部，他们集团还挺大的，他分管就是像海南重庆这些城市。我就说你这个限购史上最严啊，会不会很闹心，他说不会啊，他说正好我们拿那几块地是商住用地，然后我们就还挺开心的。所以就是只要需求在，我们判断它不是虚火太大，那就是限购是一方面吧，另一方面就是我个人觉得等到这个风头过了，如果你想置业有考虑，你还是应该再看看，不要因为限购哎不行我不买了，这个地儿将来一定会降价的，不一定。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比如说他这次说的这个全域限购，因为之前呢我们也大概了解，就比如说他是在一些区域，比如说像海口啊三亚这些地方， 对， 然后琼海啊等等，他只是在一些重点的街道或者重点的一些区域来进行限购，那其他的地方可能他还是不需要社保，那这次他是全域了是吗？ 对，这次全域就是说您说的三亚海口琼海这仨地儿60个月就五年嘛，剩下的所有地儿24个月就是两年， 也就是比如说像有些朋友想看澄迈，或者想看什么其他地方， 两年， 那就是两年。 对， 也就是说我们外地人如果在那边，基本上就除了你在这儿工作，那估计很多人都不可能在那边去买房。 对，是，所以前几天还出了一个段子，就是现在海南的姑娘嫁人怎么怎么着，就那种。 对，当然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种商办类产品。 对 啊，这个产品那边其实还是有的。 对。对，因为毕竟你去那儿是度假嘛，所以其实商办类产品肯定舒适度要稍微差一些，但是看吧，其实它服务相对来说会好吗？它一般都是管家式的服务。 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五条信息啊。从今年年初开始，各家银行的首套房的房贷利率啊是全面收紧了。那数据显示，三月份全国首套房贷的贷款平均利率是5.51%，相当于基准利率的1.124倍，环比二月份上升了0.92%，同比去年三月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4.46%，上升了23.54%。那专家表示说，房贷利率不断提高，显示出了市场货币政策更趋于稳健中性。那未来房贷执行将偏紧，那有望去遏制投资性购房的需求，来实现房住不炒的这样一个调控目标。 就是这些政策肯定是会进一步的挤压那个投资的空间，但是老实说因为它限制的是首套嘛，所以对于刚需来说这压力也是非常的重的。我倒是觉得也会误伤一些刚需，像我周围的朋友，刚需的朋友可能就凑不齐这个 首付了。对， 对，我也跟他们说凑不齐，然后假设今年因为我觉得先进房还不错嘛，点着脚买，然后反正凑首付的方法有那么几个嘛，比如说像一些银行出的那种闪电贷或者信用贷呀，或者像一些什么花呗啊蚂蚁啊这些东西，包括你说借也行，或者老家的房子抵押也行，总之我觉得凑这个首付刚需你还是努把劲可以的，不要因为这个数字一看哎呦不行就吓着了。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之前呢也有朋友来问刘柱说，问一下涿州适合投资吗？ 我个人不太建议涿州，就是您买涿州跟刚才问那个保定也差不多嘛。您是图它比如离雄安这个规划近，还是说第二居所？要说第一个图这个离规划近，那其实有点类似于刚才我的解答，我觉得未来十年也差不多就这价。如果是第二居所，我个人觉得你不如往北看看，因为虽然我自己是房山人，但我觉得第二居所可能够得着的应该是北边，比如京沈高铁一旦开通，它第一站是咱们东四环的那个新火站，然后第二站就是密云了，对吧？然后等15分钟嘛，密云那边现在买一个第二居所的产品，当然自己住是一方面，考虑到保值肯定是适应更多的人的需求它才能保值。 对对对，来关注一下这个他的另外一个问题，说金梦海湾在哪儿啊？ 金梦海湾就在那个海港区， 海港区 就是 刚 才说 的 强岛老城区，然后海港区的边上 啊。说那怎么样？ 那不错呀，就是 它是二手房吗？ 不是，新房，就是当本地开发商开发的。因为我们就是基本上咱平时聊都会聊那些大品牌开发商，其实呢当地品牌开发商做的有的房子也不错， 对， 比如精装修现房，我觉得现房还是很吸引人的。 说到精装修这事儿啊，这个咱俩也聊聊哈，因为也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因为毕竟啊我要买这个第二居所就是外地的房子，相对来说肯定还是精装修就更省事儿。 对， 因为毕竟我到在当地我也不了解这个在哪儿去买， 对，谁帮我盯 着，对，就是个问题。 嗯， 但是呢也有一点，很多人就觉得说外地这些精装修的话，它能保证这些材料的一些这种安全性吗？包括比如说咱们现在比较了解的这种甲醛问题啊等等，那这种有没有一些这种办法之类的？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因为这又分享我另一个经验。我在前两年不是长租公寓特别火吗？然后有一个长租公寓特别好的品牌，就特别大的品牌入驻北京的时候，因为我是北京人嘛，就不需要租房，我还特意交了3个月的租金，我想去那儿试一试怎么样。 你还挺 牛的。结果住了2天头特别晕，在那个群里边我就发现好多人都说甲醛超标，我自己也买了那个试剂试了一下，确实超标。然后包括我当时还写过稿子就针对这个问题，但是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因为咱们国家没有一个官方的认证，就是什么算超标。对，所以像这种呢，为什么说比如平时媒体之间聊天都说哎，我推荐您买大品牌，就是因为品牌开发商他更注重这些，只能是说这样。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您自己装修的话，当然肯定是能保证一些质量的， 对， 因为你自己能把控嘛。但是外地说实话真的是不好， 是 不好把控，而且另外一个确实在那边没人盯着啊。 对， 这也是个事儿。 对，所以就说现房毕竟它装修完了放在那儿，你总是觉得哎，装修期还长了一点嘛。 所以我倒觉得可以买二手房。 对，二手房也不错。但对，就是可是当地比如二手房首付的问题啊，或者是像北京人为什么有的不愿意买北京的二手房，因为我可能对小区不了解，那外地可能更不了解，这些都是问题。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比如说是那种本身发展的比较好的，然后小区呢已经运行了几年了，也不是特别老啊， 对， 然后你看它周边的配套也不错，然后大家在里面住着也很开心啊，我觉得可以买这样的房子。 对，就是新房二手房不拘着，只要舒服就是最好。 对，而且有的二手房呢装的也不错，不用再装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味儿的问题。 对，都因为都是给自己住装的嘛。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考虑的。 对， 不要考虑说外地就一定不能买二手房。 是 啊，外地现在我看也有很多大的这种就是中介啊，完全可以找他去帮忙。 对 啊，没有问题。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北京左家庄说，哎呀，能帮我分析一下吗？之前啊，这位朋友他跟我们节目聊过，就是他在燕郊啊有一套这个6层的一层在1层3居，而且这一层带100平米院子的一个房子，而且他这位置呢也还不错，燕郊。然后呢后来就说，哎呀，咱是留一留还是卖哈。后来呢我们也建议他如果不着急的话可以 留一 留对，但是如果比如说他现在要卖的话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 是 要卖。他就说了，哎，为什么我挂了一段时间没什么客户看呢？我是不是要降低一下售价呢？他大概现在卖的是31000左右，带100平米的花园。刚才我看他发的照片，那花园还挺不错的。 是，就是听起来这个房子卖了还挺可惜的，我也建议您留一留。因为咱们北三线也就是环京都在限购，但是环京里边就是最能看到发展的肯定是北三线，毕竟它还有通州的这个规划在，所以呢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您留一留，慢慢的比如说限购5年也好几年也好，慢慢放松了，人群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无论您再卖还是说怎么着都更舒服一点。现在二手房确实没办法。 而且我看您那院子装的真好。 是啊，那挺可惜的。 还不是突突的那个院子、啊。 对，那说明当时应该自己想住或者自己就再住。 对，我觉得还真的挺好的。 对， 我觉得 得您要觉得没必要为了这个去降价，您有那么着急吗？ 对， 就是还是要看您的需求吧。如果您就是说我就等着这钱，我要去买一个什么什么房子， 对， 那没办法，那您只能是迎合这些买房人想降价的这种需求， 是， 对吧？那如果说不是的话，您就这么挂着也没事儿。我相信总会有喜欢您的房子多一点，他也不在意的。 对，话说，可能您这个房子挂出去吧，好多人不是为了3万1他不买，而且这房我真想买，但是我买不了，目前你再等我2年。 对对对，也有这种可能性哈。好的，那大家呢有问题您可以继续来问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然后现在刚才说了这卓州说过了，对对对，然后动感美业都说，哎，买房现在特简单，丈母娘的需求就是我买房的需求。 我那你这求同款 这女婿太好了， 对，求同款女婿真的。 对，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还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啊，就是来聊聊关于秦皇岛啊、北戴河啊等一些这种房产的情况啊。刚才我们是聊到这个北戴河新区是吧？ 对， 它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目前那边的发展还不错，是不是？ 对，还不错。 它是在高铁的哪一站？ 高铁就是秦皇岛站。 秦皇岛站， 对， 离着不是很远是吧？ 对，秦皇岛、秦皇岛东等于这两站嘛，因为它其实拉伸也挺大的。 那边比如说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的一些楼盘呢？咱们不做广告、啊， 对， 就是咱们简单的以中立立场来说一下、啊。 对，不做广告，我觉得像那个蔚蓝海岸，因为它已经经营那么多年了，你去你能知道，哎呦，就是一个超大的楼盘，它是什么样？这个去看看，富力河园去看看，因为它就是我刚才说那容积率比较低的，我觉得在那儿属于一个稀缺的产品，而且离高铁站又近。然后万科那个可以去看看，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哎，新区完了之后，我想去老城区，你其实就去那个什么金梦海湾还是什么，那个真的还行。 所以大概我觉得可以到那边去玩的时候，顺便看看房。 对，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我估计再过一两个月，咱北京应该到处都能看到华夏幸福的那个北戴河孔雀城。 啊，孔雀城，对。 对， 孔雀城是这个基本上咱这北京四周都有了。 对，因为孔雀城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肯定是产城结合嘛，基本上它会配一些产业园，那个又是另一种感受。 没错啊。当然这个有些朋友就问到这个潮的问题，因为海边都会有这个疑问啊。所以就是你觉得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地儿啊，相对潮这个词，能排个序吗？ 相对潮这个词儿，不好意思，蔚蓝海岸肯定，因为它就是离海的远近嘛，对吧？蔚蓝海岸肯定它潮一些，然后像火车站周边的河源什么，他们可能好一些，对，然后孔雀城应该也好一些吧。而且其实因为都是大盘，尤其是远洋那个蔚蓝海岸和孔雀城，所以其实您买的话，往后买点。如果您实在担心潮，但实际上我还是觉得就是装一个信封啊之类的都能解决的话，其实这个问题不算是您的首要问题。 我估计很多朋友说了，那没事，我还得开着信封是吧？ 对， 所以选一个差不多的哈。 是， 当然如果您怕潮，还是建议不要离海太近。 对 吧，就是刚才我说比如说您要是住在这种城里，就像刚才我说什么什么秦皇岛的市区啊， 对， 或者是威海的这种市区啊，然后因为它离海边非常近， 对， 就是虽然您没住在那海边啊，但是坐个3-4站4-5站公交车 公交也不挤、 哎、也不挤，对，它那边的公交车不像咱北京啊，就这个 就不行了， 对，基本上上去还都有座那种啊，然后就很快就到了， 是， 然后你要就在那玩一天就玩一天是吧， 对， 然后玩完了之后再坐个车或者溜溜达达的就从那个海边就溜达回来了， 对对对， 啊，这样的情况，这种距离，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是， 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秦皇岛，就是基本上还算聊的还算比较全了啊。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需要补充就是一直在聊住，就我说说玩吧。因为那个地儿其实从这个月开始，就马上就五月初了嘛，您其实真的就可以去玩了。首先五月初你就可以观鸟了，去北戴河，然后紧接着就可以观花，像那边的比如桃花梨花之类的，这就不说了。有一个祖山，因为其实秦皇岛我们总说海，也别光看海，也看看山，祖山还不错。祖山上边的有一个花叫好像叫天女木兰花还是什么，大家可以百度搜一下，那个花特别漂亮，它的花期基本就在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这个可以玩。还有像比如乐岛啊，就有几个这样的海洋主题公园，其中乐岛又更偏向于孩子，这就可以带孩子去玩了。还有像吃海鲜，这就不说了。吃海鲜，比如说 海边不都是吃海鲜？ 对呀、啊，就是除了咱们去日常的一些大众点评上面的店，其实你去马房或者去天桥这种就是早市儿，你买完之后 嗯，现在基本上住那种公寓，他都给你配齐了，柴米油盐。 对 对 对, 对， 你自己尝尝，也还挺好吃的。 嗯嗯，我觉得咱可以看着时候组织点看房团，大家去看看。 我五月份确实去孔雀城。哎，不过说一点，就是这里边那个富力河园还挺逗的，他们把那个售楼处里不有暖场活动吗？每次做的都挺像一个小节目的。上周末做了一个。小猪佩奇主题的，哎呦，太好玩了！好多小孩，我看一直就在里边。 嗯，哎呦，也算是这些开发商比较有心吧。 对对对，很有心。 对，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啊，关于这个北戴河秦皇岛啊一些这种房子的一些情况，包括周边配套的一些情况，因为毕竟它发展起来还是比较快了哈。 是 啊，那我们这边的最后几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刚才提到，就你不也提到烟台嘛？ 嗯， 因为这位朋友也在聊，就是烟台，你觉得它的一些优缺点和这个威海比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是这个我还稍微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我在烟台生活了大概三四个月，就是常住在那儿。我个人烟台和威海比，我很喜欢烟台。烟台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城市化，很舒服，节奏比威海要慢。尤其是它的滨海道太漂亮了，而且你在往远走，比如到了牧平、养马岛这些地方的自然景观非常棒。那烟台的缺点呢，就是如果论房价的涨幅，假设就威海和烟台比，那肯定威海会更好一些，更保值一些。因为烟台呢有点尴尬，它其实是受交通所限，就是无论比如高铁说开也开了，新机场也开了，离它都不近。就不属于像秦皇岛这种或者像威海那种坐几站公交就到了的。所以我觉得您要是比如想在那儿常住，烟台威海选，我选烟台。但是如果比如嫁接着比如我就周末度个假这种地儿居所，威海可能好一些。 对，威海呢就是它是这个高铁，还有像是不是机场吧，还是应该是火车，反正它那个站好像是都在一起。 哦对，哎，说到这个机场，我就是秦皇岛忘说了一点，秦皇岛还有俩机场，这个挺逗的，山海关机场和叫什么秦皇岛机场。 啊，是吗？从北京直接飞坐飞机去啊？ 我 觉得有点太 我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特别神，从石家庄坐飞机就是飞到那个山海关那边去，100多块钱， 半个小时到了吧？ 对，就是起飞就降落嘛。 那还不如这个安检的这个时间长。 是， 当然，所以。所以这个也算是比较近的嘛。 对 啊，好吧，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关于秦皇岛啊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些房产的情况啊。 嗯， 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然后呢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 好 啊，好嘞，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继续来说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事儿，明儿见吧。 嗯，好，再见。 一节见面有好礼，那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本档活动的话，请一定要关注了瑞麟五一专档，凡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即可免费领取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一瓶，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特别说明一下，本档活动是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纯公益活动，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食用油的安全问题。 是的，每个人从2周岁开始呢，往后的一生啊都要吃油。从70年代的菜籽油到80年代的大豆油，再到90年代的玉米油、花生油、橄榄油，甚至现在的深海鱼油，全家老少的健康啊一直与食用油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呀，一日三餐，一年365天，天天都得吃饭，快餐、炸鸡、膨化食品都需要用油，而您家的油是否健康呢？这款软泥鱼油是由越南纯进口的，每百克食用鱼油当中就富含了76.34毫克的维E、5654.6毫克的维A，以及多不饱和脂肪13.10克。Omega 6 12.93克，以及 Omega 9 52.9克。那今天瑞麟五一专档只要参与活动报名成功，就能免费领取一瓶，但是只有100瓶的免费名额，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丰台区的董先生说啊，鱼油可不便宜哦。那我老婆怀孕的时候呢，买过一瓶都得一两百块钱。 是， 你今天居然免费送，真的假的？还有我们家住海淀区的刘阿姨说了，这每次做饭啊，女儿都交代一定要在饭菜里浇一点鱼油，说是对孩子和我们都好。那听说你们今天的活动能不花钱免费领，那能不能多领几瓶啊？那不好意思啊，刘阿姨啊，本次呢是瑞麟乳业赞助的公益活动，每个名额呢只能免费领取一瓶深海鱼油。只要您符合条件就能不花钱免费领，但是只有100个免费名额，所以呢希望更多的新朋友能够享受到这一次的福利。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今天凡是想要了解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参加瑞麟五一专档活动，就能免费领取一瓶价值99元的深海鱼油，越南原装进口的，富含了大量的 Omega 6和 Omega 9，每天一小勺，健康全家人。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凭借有效的证件和手机号码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一瓶，别犹豫，现在就来报名4007106108 4007106108。 一杯酥油茶，一口青稞酒，一曲郭庄舞，1039俱乐部带您自驾壮美滇藏线，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